你好，我是郝林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学习专栏的正确姿势。到了这里，专栏的全部内容都已经推送到你的面前了。如果你已经同步的学习完了，那么我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。还没有看完的同学也不要着急，因为推送的速度肯定要比你们学习速度快上不少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无法用很快的速度去认真的学习和理解专栏内容的。不过，粗读一遍的话，这个时间倒是绰绰有余的。我今天就想跟你聊聊学习专栏的正确姿势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专栏应该怎样学。我们做互联网技术的人，应该对这种索引加摘要加详情的数据存取方案并不陌生。我希望我的专栏文章也可以达成这样的一种状态，它是你需要时即能查阅的知识手册。在第一次听音频或浏览文章的时候，你可以走马观花，并不用去细抠每一个概念和每一句话，让自己对每一个主题、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要点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就可以了。如此一来，当想到或遇到某方面的疑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方向，并且知道怎样从专栏里找出相应的内容。这就是所谓的粗读，相当于在你的脑袋里面存了一份索引，甚至是一份摘要。利用这种快速学习的方式，你往往可以在有限的精力和无限的知识之间做出适合你的权衡。即刻时间可以让我们无限期地查阅专栏的全部内容，所以你完全不用心急，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先粗读再细读，然后再拿这个专栏当做知识手册来用。重要的是真正的理解和积极的实践，而不是阅读的速度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实践的正确姿势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有不少同学问我说，老师，我快要学完这个专栏了，也买了你的书，那我后边怎么去实践呢？问我此类问题的同学呢，大多数都是很少有机会在工作中使用 Go 语言的程序员，或者是对 Go 语言感兴趣的互联网领域的从业者，还有一些是在校的大学生。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一般都是去写网络爬虫吧。互联网络的世界很庞杂，但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，是非常好的技术学习环境。你编写一个网络服务程序，即使放到了公共的网络上，也还需要考虑清楚一系列的问题，才能让你有足够多的技术磨练机会，比如服务的种类、功能、规则、安全、界面、受众、宣传和访问途径，以及日常的非技术性维护。我认为这已经不是纯粹的技术实践了，对于初期的技术技能增长是不利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信心和精力去搞定这一系列问题，并乐于从中学习到各种各样的技能，那就放手去做吧。我在我的书和专栏中一直都在释放这样几个信号：并发程序、互联网络、客户端、网络爬虫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实践的最佳切入点，它成本低，收效明显，既有深度又有广度。有的同学还问我，我的程序爬取了某某网站，可是只爬了两三下就好像被人家封掉了。原因很明显，你暴力获取人家的网站内容，肯定会封你的呀。我们要让程序去模拟人的行为，模拟人使用网络浏览器访问网站内容的过程，而不是用尽计算力去疯狂地霸占人家的带宽和服务，否则那不就成了网络攻击了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实践的技巧，请大家记住，利己但不要损人。注意，正常爬取网站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失去了高并发的应用场景，把内容下载下来只是一个开始，后边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呢。单单模拟人这一点就需要花一些心思，而且你可以同时爬取成千上万的同类甚至不同类的网站，这已经足够你研究和实践很长一段时间的了。我在这里还要郑重地提示一下，做这类技术研究一定不要跨越道德的底线，更不能违反法律。再进一步，我们最好以结构化的形式把爬取到的网络内容存储下来，当得到足够多的数据之后，你的选择就很多了，比如对某类数据进行整理、提取和分析，从而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，这就属于数据挖掘的范畴了。在如今这个数据过剩的时代，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。又比如，基于这些数据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口，制作成搜索引擎，甚至对外提供服务，这也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选择。当然，技术实践的方式远不止这些，不过鉴于篇幅，我就先说这么多。最后呢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些优秀的Go项目。别忘了，阅读优秀的项目源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途径。我在文章中放了图片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这幅图包含了我之前私藏的所有 GoStar 且近期依然活跃的Go项目。不得不说， 在 GitHub 这个全球最大的程序员交友社区中，好东西真的是不少。在这幅图的左下角有我对图中各种符号的说明，大家在进一步读图之前需要先看一下。参看这些项目的顺序完全由你自己决定，不过我建议从贴近你实际工作的那个方面入手，然后可以是你感兴趣的方面，最后有机会再看其他的项目。千万不要贪多，要循序渐进着来。我个人还为你们专门在 Berry Chat 上创建了一个名叫 Go Hackers 的团队空间。创建这个空间的初衷是我想增进与专栏读者们的交流，包括文章答疑、思考题解读，以及在技术和职业方面的互通有无。当然了，即使不是本专栏的读者也是可以加入的，只要你对 Go 语言编程感兴趣就可以。通过这个邀请链接，你可以直接加入并参与讨论，不过你可能需要先简单的注册一下。好了，你有什么样的学习体会，又进行哪些部分的实践呢？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分享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。